便捷通道，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7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6。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的早间资讯类和讨论类的节目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就是重新定义了咱们的节目类型，资讯类和讨论类的节目。 对，每天都要重新定义，重新定义这件事。 对，就是一档节目 要不然呢？ 对，就是一档节目。嗯，这到底是个什么节目不太好说。 就看着你这个迷糊的双眼和整个这个快要崩溃的状态，我就觉得今天的节目肯定会特别好。 不好说哦。 真的。 我努力，我尽量。 要介绍啊，我们的这个收听收看方式，您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来通过收音机，比如说您在车上或者在家里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这个直播的平台来看到我们的节目。要记住，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首先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来搜索活力982房间，来点击关注，并且在房间当中跟我们留言。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来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您点开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嗯， 来吧，抓紧时间进入今天的第一时段。 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 嘿嘿，我一般趴在窗户上看。 趴在窗户上看， 对，是不是很精彩？我就跟你说了，今天节目会很精彩， 真的。 也是欢迎大家在花椒直播和这个982魔力工厂的这个公众账号给我们留言啊。你知道，其实，在这个星期，我碰到过一件让我觉得很烦的事儿。 什么事儿？ 就是有一天，突然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说，他说水，他说那个我现在上不了，我就没有电脑上网，但是我要预定一个酒店，然后我预定这个酒店呢，需要通过电脑登录以后才能预定，就手机端没有办法预定。我就想着订酒店多大的事儿是吧，我就说好，来我来帮你订。然后打开这个酒店的网站，然后就开始进入这个输入他各种各样的信息，输完了以后， 我觉得这是你朋友给你挖的一个坑了。 没有，听我说，最后一栏是Verify you are not a robot， 是确定你不是一个机器人。好，然后你听我说，我就点勾 I'm not a robot， 我不是一个机器人。好，就开始出来了一个登录页面， 然后我发现我的那个登录页面和目前 PlayStation 就是索尼的这 PS 的登录页面是一模一样的啊。你就点击我看图片当中的倒数第四张，好，然后就出来了。他说你要 我也想去预定，这简直就是一个游戏呀、啊！ 就是一个智力游戏啊！我看到酒叫我，请叫我欧尼。天哪，你很久没有来了耶！周末好，嗯，亲爱的，请叫我欧尼。早上好，看到你好开心啊！金刚也来了，早上好。石头上记忆， 嗯， 哪些词儿？今天我们在第二个时段会和大家讨论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词儿啊，嗯。然后你听我说，然后我就开始 verify 嘛，对不对？好，然后这，然后他就问你说 street signs 就是什么街牌对吧？ 对。 然后你看这16张图片当中，哪几个有街牌呢？ 画出红框的应该就是答案吧。这些小指示牌到底要不要选啊、 哦？要不要选呢？我特别想问要不要选。 我不知道。 然后你再点开倒数第三张图片，就他让你选，就是这个。 在没有符合条件的相片剩下后再点验证是什么意思？ 你听我跟你说，就是我把所有的街牌选出来了，对不对？好，我点击确认，它又出现了这个页面。然后这个页面的意思，其实这个题干的意思是说，当你确认没有你错选或者漏选的街牌这个选项之后，把其他的全部勾选一遍。然后我勾选了吧，点击错误。那天我就没有验证过，就验证对过，然后我就通过了。 啊，他其实并不在意你是不是真的能够选对答案，对不对？ 我不知道，反正我没做对过。 那个逻辑不是一个机器人，或许只有机器人可以做对， 应该是吧。然后通过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网友 只收一些就是智商不太够的住户。 然后我就看到了一部分网友恶搞的这个 verify 啊，我觉得特别特别有意思。最后一张图，来，请选择，请点击下图中所有被邓肯骗过的人。我连这些人是谁都不知道。Who is Duncan？ 请问邓肯是谁啊？我知道他是一个 NBA 的球星。好，然后你看，就是第一排的倒数第三张图片，请选择下图当中所有不懂球的胖子。哇， 这个要鼓掌，要鼓掌。所以这里面懂球的胖子，我可以看到， 马拉多纳， 还有那个孔令辉。是不是 这里面哪有孔令辉啊？ 有啊，这不是孔令辉吗？ 这是刘国梁 啊，这是刘国梁。刘国梁和孔令辉在我心里基本是一个意思，你知道吗？还有杜海涛。杜海涛就是那个不懂球的胖子，对不对？ 对。 Okay。 然后我们看到倒数第四张图，你看，请点击图中所有的网球拍。我想问一下，第八张图这个汉字的网球拍我需要点击吗？ 不需要。 你确定吗？ 确定，因为它不是网球拍，它是一张图片和。 然后请问一下，第三张图你能确定它是一个网球拍还是一个羽毛球拍吗？ 并不能。哎，这题好难啊。 很难。哎， 所以你预定这个酒店做了几道题？ 我预定这个酒店做了四套题。 按套算的是吗？四套题。 就是第一套题是他让我选择其中所有的小轿车，然后我就看到有一张图，你知道吗？然后远远的那个就山路上有一个黑点儿，我就在想说这个点儿到底要不要选，要不要选，要不要选？然后就我选了， 对对， 依旧不对。 那 OK 了。 然后还有一张图，就是我也下载了，应该是我看看啊，比如说你就随便翻吧，这些都很经典。 这张，是不是、店铺前门什么的？ 对，然后你看你选哪几个？ 很难看出来，我根本看不清。 这它真的图就这么大？ 放弃好不好？我想问一下，为什么非要住这家酒店？ 因为在打折。 好 ，OK， 你可以点击就是第二排前面一点的图片，你就可以看到了。 这是一样的吗？ 不是一样的，你可以看，你点击就好。然后这是考研，然后他让你输入验证码，认输，然后第二个验证码是别考。 这是前段时间考研的时候挺流行的、挺火的一个段子。 对，所以我网友就把它都搜集起来了。然后你看第三张图，这是一个韩国的这个装这个系统的一个验证 程序是吧？ 然后需要算出这个是什么来着，函数。 零的根的二分之一，然后根号下一减 x 的平方分之一的带指数的多少来着？ 你知道，其实我慢慢长大，我就会发现，就是不要生生的在观众面前流露出自己特别不懂的地方。如果是这个公式实在是念不出来就算了，你觉得呢？ 我觉得就是 让大家自己就用自己智慧的双眼去观察就可以了。 我们早上不就是应该用自己的无知去激发大家聪明的这种念头吗？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你看欧尼多可爱。 我在介绍节目的时候可能会加上这一句。 我们是一档早上用无知来激发大家聪明的节目。 嗯，是讨论类的节目是吧？ 对，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这个以后在验证的时候能够真正的读懂题啊，读题还是很关键。 所以水水，你不是开玩笑的，你昨天真的帮那个朋友做了四套题，为了预定这个酒店。 对，我真的没有看，我不是昨天，是这个星期。然后他那个题就让我觉得说，我觉得只有机器人能做对。真的，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如果你把这个题出的这么难，你到底是在为难谁呀？ 关键是这家酒店凭什么，就是为什么一定要这么防机器人呢？他们是被无厘头的预约过很多次，最后发现没有人去住，然后导致亏损吗？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好吧， 但是因为之前12306也出过这个问题嘛，就有网友说你，我真的不知道哪一瓶是茅台。 广告费打一下。 OK， 谢谢你请教我，你给我们这么多答案啊。他说了，马刺是这个邓肯是蛇佛，邓肯是马刺队的。然后这个刘国梁是乒乓球，懂球的胖子。然后这个手把应该是网球拍，是比较粗的。其实我当时也是在想，应该是网球拍，因为它呈现某种菱形。就羽毛球拍不会那么菱形。就那个棱角那么分明。 羽毛球拍可能那个把手会比较细一点， 会比较细一点， 不会那么明确的是一个棱形。 对，我昨天看到新世相的那篇文章，叫做周杰伦引发的一场集体早恋。然后当中就是他通过周杰伦的歌收集了几千个他的用户和读者的恋爱故事。然后我早上在马桶沉思的时候就读的有点， 好久没有马桶沉思了， 有点起鸡皮疙瘩。然后昨天我就把这篇文章的一些歌，前天我就把这篇文章的一些歌然后找出来听了一下，所以接下来我特别特别想给大家就是送一些周杰伦的歌。然后这首歌是我一直特别特别喜欢的 J 的一首歌，叫做龙卷风。 So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微微一笑。我们的这个花椒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在哪里？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 嗯， 昨天我去看《芳华》了。 嗯嗯，哦，真的好看吗？ 我看了， 好看吗？ 我觉得我可能会给差评哎。 为什么？小刚老师，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没有跟主持人定好这个流程，不好意思 ，sorry。 那这个你再重新问我一遍。 啊、嗯哦，那请问您觉得这个由严歌苓原著改编的冯小刚老师的导演作品《芳华》，在您的观感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嗯、 我觉得这个由黄轩主演，然后加了。 这是怎么开始宣传的？莫名其妙开始宣传。 然后。不好看， 为什么？ 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你知道我的泪点是很低的一个人， 嗯， 就是你知道我碰麻麻哭， 嗯、 对吧？你都看我哭了好几次了， 嗯， 嗯对吧？梨花带雨的那种， 对啊， 我真的一滴眼泪没掉。按道理，《芳华》应该是让我觉得好像 很催泪，是吧？ 很催泪，然后青春易逝， 嗯， 然后时光永驻的那种感觉， 嗯、 你知道吗？ 是不是有可能那个时代可能跟咱们没有共同的共鸣、啊嗯？ 你看，请教我，你说了，他也觉得一般，嗯。 哦 对吧？ 还有祥光遍照，是新朋友来了，嗯、说早上好，早上好。 不是新朋友， 不是吗？ 他之前就是跟我们打过很多次招呼了，嗯。 哦、 如果你没有打过的话，也马上说你打过，好吧？给我一个来，给我一个楼梯下。 因为我好像的确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我觉得可能是你的问题。哪来的这一套？是不是？ 看过《芳华》的打个一，好不好、 嗯？ 现在好像刚上映， 12月15号刚上映， 但是票房不错。 啊、哦，那当然。 嗯，然后 毕竟吵了这么久呢。 是啊，但是说实话，我真的觉得有点失望啊。 好吧，我觉得这个失望的评价让我感觉很意外。 但是身边有不少朋友给好评。 还是应该可以去看一看，是不是？我看到了这个秦文精益求精也来到了直播间，然后早上好。 哦，我这眼神不是不好吗？ 嗯， 我在看说，我说这个秦文艺术精到底是干嘛的？ 有没有经过别人的同意？ 我就在想说，现在戏精还可以就泛称为艺术精了、嗯、 在直播间里面的微信直播间啊，九八魔力工厂微信公众账号里面，颜月星也来了，说早上好，你们早上好。 嗯，我们在讨论《芳华》这个电影啊、 哎， 大家觉得《芳华》好看吗？嗯， 你是认真的觉得一般是吗？ 我是认真的觉得一般。 Why？ 就是首先整个的剧本就是特别平 啊， 平就不说了吧。然后很多我觉得就是那种。催泪的那个场景，我明白冯小刚的意思。冯小刚的意思是怎么了？嗯， 你知道？你先说完，你先说完。 嗯、就是我明白冯小刚的意思，你知道吗？冯小刚的意思就是说，要在绽放，或者是要在那种特别宣泄的情感当中，就保持一种克制。 嗯， 然后他就希望把这个克制做得比较高级， 嗯、 你明白吗？但是我觉得，就是你没有做到高级的原因，是因为你的整个的镜头语言就真的没有打动到我。 嗯， 就其中你看了，你就会知道了。有两三个，就是你觉得好像，如果是普通的，比如说俗气一点的导演，嗯、你掀一个高潮，就全场肯定是哭到不行。嗯、但他没有宣 啊、但是是不是这样可能会更加高级呢？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但他没有拍出那个高级感来 啊、 嗯。就他的意图，我是 get 到了的、 哎。你知道吗？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开始笑？就是我明白你的意思。 嗯、 这句话特别特别的逗、 嗯。 前两天我去看了另外一部电影，就是我也非常明白导演想要什么意思。 嗯、 我就是不觉得高级。那部电影还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获了金马奖什么什么的。 嗯、 比如说其中有一个镜头，那个电影的主角表现的是一个在鄂尔多斯的暴富时代，然后有了很多很多的钱、 嗯、 经过了好日子，然后后来开始又慢慢的回归到非常平凡的生活、 嗯、 然后整个过程当中人表现出来的一些性格，然后包括整个家庭发生的一些故事、 嗯、 来表现那个时代的一群人们、 嗯、 然后其中有一个细节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是为了表现这个主人公很轴。 嗯 嗯 嗯， 怎么说呢，那个画面是这样的，他本来公交车是行驶在一辆桥上 啊、 然后他因为一点点小问题特别特别的要强，跟公交车的售票员起了一些冲突、然后售票员呢就把他赶下车了。其实就是他自己傲娇说那我下车，不拉不拉他就下车了、对不对？然后呢他本来在车上呢放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可能是他身上仅存的几百块钱了。 嗯， 然后公交车的售票员把那个塑料袋直接从窗口给他扔下去、扔到了桥底下的那个河滩上 啊、 然后呢那个塑料袋被扔在了河滩的右边，他要下去捡，他是从左边下去的。 嗯， 然后跟那个河滩的塑料袋不是隔着一条河吗？ 嗯， 湍流的河水，而且是冬天冰冷的河水。然后他就开始拿着一根棍儿先试探了一下，然后从左边走过去，走过去捡那个塑料袋儿。他们的河水 就他不能上桥，然后再从桥上下去。 就是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我就一直哇，为什么不能从上头下去，然后从右边下去，然后到一个就是从干的路面开始捡起那个塑料袋呢？但那个画面拍了很久，就是他从另外一端拿根树根树枝那个探索了一下，然后趟着冰冷的河水过去捡过去， 就是飙演技的那一条，对吗？ 关键是他捡完之后又趟回来了。就是他一定要从这个原路走回去。 我明白了， 你明白那个意思对不对？ 我明白那个意思，他肯定是11月份出生，12月份出生的人。 为什么？ 没有办法跳过中间的步骤，必须要从一点到一点，而且最后必须要回到那一点。 就是轴是吗？但是其实这个镜头已经相当高级了。就其中有一些梗铺的，我现在就想，我知道啦，我知道你的意思，能不能这个梗赶快结束啊？但是我觉得好像我很喜欢这一点，就是我们的华语电影正在趋于理性。 对， 不是瞎疯卖血型的这种去激发你的眼泪，而是更多的用更加平时的镜头语言，更加平时的故事，因为它更加接近我们的生活嘛，来引发你的一些思考。但是具体的它怎么拍出那种高级感，可能还是需要共同的去努力。 对，慢慢来嘛。看到请教欧尼说一直关注我们俩的直播，换人就不看啊，所以不总来，然后觉得我们俩正能量满满，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在早上带来一点正能量，好不好？就是我们全天最重要的正能量都放在了这两个小时。 我这会儿好像不是特别的，不是特别的充满能量。 好，我要告诉你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什么？ 微信可以改微信号了。 Oh my god！ 他的微信的这个新功能是，你可以有一次机会是把自己原来的那个微信号改掉。然后呢，我看到网友的留言真的太精彩了。 什么呢？ 有一个网友说，太好了，我辣眼睛的微信号终于可以改了，终于可以改掉，终于可以改掉原来的非主流了。请问，用我名字的全拼加电话号码这么傻的，是不是全国只有我一个？ 我当然不是，很多人用名字的全拼加电话号码吧。 当时我真的是门被脑袋被门夹 了 吧， 是吗？ 然后另外一个人说，名字拼音加 QQ 号，非主流，终于可以改掉了。然后还有一个网友说，当初微信号一定要带一个1314，现在连想死的心都有， 特别的尴尬是吗？ 还有。早就想改了，之前微信下头的那个头脑，就之前微信下好以后头脑发热，设置的是2杠下划线，结果人家搜不到我，总以为下面是一个长杠，还问我是怎么设置的，然后最搞笑的是一个人说，他说天哪，我是最坑的，我的微信号是 NIMABIEE。什么什么什么的，领导加我的时候，我总不敢告诉他我的微信号到底是啥。然后很多就是网友在说，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都已经快要哭了。那告诉大家，您可以在设置，然后打开这个您的个人的页面，然后点击的应该是账号的安全与隐私，就可以去改变这个微信号了。 好，如果想改变的话，去看一眼。 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人用的是前男友、前女友的名字， 哇， 是前男友的工号。 哇，我跟你们讲。不管什么账号，这个坑千万别进。什么纹身呐、纹这个男朋友女朋友的名字啊，注册任何的账号，用他的这个名字啊、生日啊，然后头像用他的照片呐、大家谨防严防。 对，肯定是要谨防的、 对。 另外，在重庆的一个高校惊现了一个波浪路，我们来看一看图片啊，第一排的最后一张。这个波浪路呢，是出现在重庆大学的这个大学城的一个高校里边。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路面真的是此起彼伏，看起来好浪漫哦。真的超级浪漫的。 这个路况其实咱们以前在节目当中也分享过一次，你记不记得？就是重庆出现波浪路这样的事情。其实重庆的波浪路特别多。 其实我小的时候就经常会有这种波浪路， 走起来 就开车特别刺激，你知道吗？特别刺激，就是你开车突然一下，哇，就有坐过山车的感觉，怎么？为什么你听起来一点都不刺激？ 可能是因为我们家比较少吧，没有这种路。我的确是看到都是在重庆的新闻里面看到的，因为它的那个山丘地形。 它的地形地貌导致基本上是经常出现这样的一个路况。咱们当时分享的是一个商业综合区， 对， 就是每一层然后会到达不同的那个店面，然后那个路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坡的比较陡的，然后又不是很规则的那么一条路，所以就修成了一条波浪路。 对，我很喜欢波浪路这种感觉，我觉得特别适合亚马路。 开车很危险哎，我觉得。 那你不要开车呀， 走路都还挺可爱的，对不对？你看咱俩牵着手，一会儿高一会儿低，我一下我一下低一下高，九里乾坤我最知道。 这是 bingo 啊，这是哪一个哪一首歌呀？ 最全。 好，你再来一遍。 我从头唱啊。 哎，我可以申请你不从头吗？ 不， 就直接好， 马上到这一句。哎，等会儿最全第一句，江湖中闯名号，从来不用刀，千斤的重担我已肩挑，我一下低一下高，摇摇晃晃不肯倒，九里乾坤我最知道。 太棒了，太棒了！你现在的这种心情，然后血液当中酒精的含量，都超级适合这首歌，真的。吴珊珊，这是我听到你唱的最棒的一次。 真的吗？ 就是整个感情的结合以及你使用的技巧为零。 我就心里想技巧是什么意思。 OK， 我们继续送给大家周杰伦的歌啊，来自周杰伦一首迷迭香，一会儿回来。 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 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春，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朋友圈。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的早间资讯类加讨论类加正能量给予类节目微微一笑。 台领导心想，允许你们自己每天改节目类型了吧？什么叫做加正能量给予类节目啊？ 正能量给予就是我给予你正能量。我刚和珊珊还在说，我说现在我真的有的时候是有一点觉得每一次读到特别青春文学的东西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老了。真的。 什么反应？比如说你能举一段青春文学的例子吗？ 比如说 听就是听听看我听了之后会是什么反应。 我跟你说一段啊。我不是跟你说，就是我就继续周杰伦这个话题。然后呢，就是他有一首歌不是叫可爱女人吗？然后就有人在哒哒哒哒哒哒哒，可爱女人，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女人，就这个。反正我们就记得这四个字了，反正凑这个调就行。 可爱女人，然后后面全部记得。 然后有一个人是这么说的，他说办完离婚手续的第二天，我们一起去看周杰伦的演唱会。第一次是在我对前夫有好感的时候，是高中时代的。 行了 你听我说完吗？ 不听。 是高中时代的一个下午，他对我唱可爱女人，而去年的演唱会像是我们的青春告别，像是我们上半生的完结。然后第二个人分享的是和师兄恋爱了，作为外貌协会的我。 不要讲这些了。 为什么呀？ 就是戳的心很疼，你不会有这种感觉吗？ 这下面这个很甜蜜，他说在我眼里师兄并不算好看，只是唱 J 的歌很666666，那一年在海边他唱着可爱女人带走了我的初吻，很甜蜜吧。 即使再甜，你心里还是有那种被扎心的感觉。 然后另外一个人说，妈妈曾用这首歌边唱边自夸。 这个可以，我觉得这个比较符合我现在可以听的东西，就是那种回忆过去的，其实还是，你知道会有伤感哎，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会， 因为很多那种过去的特别美好的时刻，说走开，其实也就再也不会回来了哎， 对啊，所以接下来要送给大家 正能量给予类节目嘛。 对啊，所以大家马上就要送给大家这首可爱女人。其实这是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周杰伦的一首歌，可以排到我喜欢周杰伦的歌的 top 20。 OK 可爱女人。 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透明的让我感动的 可爱女人。 这女人真的好可爱，有没有？ 有。 我发现其实早上我们俩很容易就是这个关上话筒以后，然后聊一些这个问题， 有的没的的人生哲学， 有的没的的人生哲学，但是好像这样的人生哲学就不太适合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对不对？ 因为我们是个正能量给予类型， 对，所以我觉得我有点人格分裂。 我也是啊，我跟水水 都是你带的好吗？你这个六月份生的人，然后就在节目里面不停在这儿分裂。 认真的，刚才咱们俩聊那个话题，还是 大家一定要努力生活，好吧？好好工作， 刚才我是跟你分裂到什么地步，让你开始打这种，就是打这种鸡血啊！但是我觉得好像今天很多朋友都没有起，对不对？微信直播间没有平时那么热闹哦。不知道大家如果起了的话，有没有吃早餐？现在是北京时间8:09:50。要在意每一分每一秒，你们知道吗？ OK。 为什么要忘了大家吃不吃早餐的事情呢？因为前段时间我观察到了一些新闻，那个新闻还蛮让我痛心的。就是有些幼儿园呢或者学前班这种伙食不好。又看到一条新闻嘛，小朋友吃的清汤寡水的，就是特别特别少的饭菜。什么什么几块炖土豆，几块炖白菜，然后几块这个就是很清汤寡水，非常非常的清淡。然后旁边是老师的那个餐盘，老师的餐盘里面然后有不同的菜，还有一个鸡腿，所以就是引发了网友的一些愤怒，说这不应该就是换一下吗？孩子吃什么很重要，对不对？但是呢，哇塞，氢氧化钠你来了。 氢氧化钠昨天也在啊，氢氧化钠昨天在的。只是因为他就是留言的时候太晚了，然后没看到他了。 包括其实那可能就是因为昨天发生的任何事情我都不太记得吧。 因为大家要知道这个可能是我们微微一笑最后的两个星期了。 应该是吧。 对， 是 就是再有两个星期这个节目就没有了，因为明年我们改成了另外一档的节目。所以说如果是喜欢我们的朋友的话，一定要就是在这个两个星期好好陪陪我们。我们也是希望就大家能够相互奔走呼告。 是的。 告诉大家这两个星期之后山山水水的这个组合可能就不再做微微一笑这个节目了。 其他的也不一定，关键是是吧，就可能永远再也见不到了呢。 也倒没有那么悲观了。所以也是希望大家真的能够好好的陪我们吧。 为什么大家有没有吃饭这个话题呢？刚才聊那个新闻其实是一件挺让人痛心的事情，然后我不太喜欢去多讲那些新闻，我觉得总会出现一些不好的事嘛。发生什么 What happened please。 在活力982房间丁镇说说今天水水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和一个醉汉一起主持节目。哈哈哈哈，睡觉太重要了，我也要早睡早起哦。 他到底发现了什么？他怎么这么机智？ 对呀、 继续说这个饭的事情啊。为什么问大家这个新闻呢？是因为我最近看到了一个菜单，看完之后心里觉得哇，其实也不用吃的这么好。最近杭州某一个小学的一份一周伙食菜单，可以说是在朋友圈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这份菜单里面呢，一周五天，中午晚上菜都不带重样的，可以说是相当奢华。我们来听一下菜单的名字好不好？ 好。 周一中午是蒸湖蟹。 我要发火了。 生不生气啊？ 生气。我不吃蟹。 哇，那你不吃太好了，把你盘那个给我听着。蒸湖蟹、毛豆、米笋、干肉丁蚝油、油麦菜、红枣桂圆汤、 好吃 水果莲雾。 好 哇。晚上是葱油鲍鱼、黑木耳山药、肉末粉丝汤，甜点是小白心里软、光明酸奶。周二的菜， 等一下，我想问一下，他们这幼儿园的小孩不会流鼻血吗？吃的这么补， 太补了是吗？ 然后接着说， 周二的菜葱油鲱鱼炒三鲜，火腿娃娃菜、酸辣土豆丝、番茄蛋汤、水果。 是一个人吗？ 一个人哦， 就是一个人的四菜 一 汤 一份。是的是的。水果是那个水果叫什么释迦好像是。晚上的菜是洋葱牛排、青椒冬笋肚片、丝瓜榨菜汤。然后甜点是龙眼。 这个小学在哪儿来着？ 你要去成都小学是不是？我们快速过一遍菜单啊，还有三天的菜单。周三的菜单是红烧羊肉、金针菇、香干肉丝、番茄日本豆腐、绿豆百合汤，水果是芭乐。 嗯， 芭乐还是芭乐？ 芭乐。 是吧？嗯，来吧。那个晚饭是走油肉、椒盐芋头、干贝冬瓜汤啊。 OK， 好。嗯， 甜点是沙琪玛，还有这个乳酸菌饮料。 好好好。 周四，干菜蒸河鳗。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太棒了，这应该是就是大餐厅出来的主厨。 关键是，如果是不吃海鲜河鲜的小朋友，那不是很痛苦吗？ 不吃海鲜河鲜的小朋友非常少。 很多好吗？ 就是你喽。嗯，干菜蒸河鳗、莴笋炒蛋、酱爆茄子、铜骨萝卜汤，水果是杨桃。晚饭是春笋咸肉炖黄鳝。广东菜心水蒸蛋啊。周五最后一天的菜单了哈，甜豆虾仁、红黄彩椒滑里脊、炒青菜、南瓜圆子羹啊。水果是七彩人参果。 好， 哎呦， 好， 听起来是不是这是不是 这个小学旁边的这个水果店的老板是不是真的特别有品位啊？为什么他就给的水果什么物理莲雾、什么释迦、什么人参果什么的，都不是平平常常的什么梨 呀、苹果呀， 对呀，对呀、对呀、 啊啊啊，走的就是这种路线。 OK，、好吧， 对不对、正常的这个小学菜单里面会出现鲍鱼、河鳗、黄鳝什么的吗？是不是 太夸张了？ 包括最近呢，因为这条朋友圈，所以很多人开始晒自己的那个菜单。我看到了贵州省贵阳市的一所小学，每天除了早午中餐啊、这个晚餐之外呢，三餐之外还有加餐的时间。 嗯， 感觉每天除了学习就是吃饭。 贵阳真的很好吃的。有一个外国人来的要尝遍中国美食，结果十年了都没有离开贵阳。 你就是非得赢成都呗。是这个意思吧？ 我觉得你的理解不准确。 嗯， 如果非得赢成都的话，应该会说3年0.1天 那 都没有走出贵阳。 嗯， 只赢他一天就好。 嗯，还有一件事想告诉大家，最近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需要给大家提个醒。在山东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有一个男生呢姓张。他跟同事喝完酒之后相聚聚餐。吃饭的时候呢大家都喝了不少酒，聚餐结束之后这个人已经醉酒了，但是他执意自行驾驶摩托车离开。然后发生了一些意外。对，事后呢张某的亲属将当晚参与饮酒的李某等九人起诉到法院，要求承担赔偿责任。最终判定的结果是李某等九人应该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各赔偿张某亲属近万元。也就是说， 所以一桌他能凑到9万元。是这意思吗？ 是的，是的，是的。 因为他也比较严重吧，我觉得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话，他肯定也不可能这么 告。他去世了。 哦，去世了。 对，我是想告诉大家，首先一，大家如果自己是喝了酒，千万不要发生任何危险行为，不管是开车还是骑摩托车。然后再一个，如果你的朋友喝酒的话，你有这个非常大的责任和义务，在法律上有相关的规定，你需要去劝他。就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和其他的这个人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最终却受到这样的判决。实际上法院是这么认为的，说这个在本案当中，李某等人在聚餐结束之后均未能实际有效的劝阻张某。然后最终导致他醉酒后独自驾驶摩托车离开，危险行为也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他们没有在主观上尽最大努力去避免这样的悲剧。 听起来真的让人觉得好伤心啊。对不对？特别是对于这个妻子来说，瞬间就失去了自己的丈夫。 是呢， 你不管赔多少钱，你也不能赔出一个人来。 当然， 对吧？ 要提醒大家，千万是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别喝酒。我现在你看，我昨天晚上喝了酒，今天早上就不会开车来，我就会打车来， 是吧？ 对， 那接着给大家分享一下，就这个周杰伦专题的这些文章吧，这个这些小故事好了。我们你想听哪首歌？我们来讲讲《简单爱》好了，好不好？ 好呀。 因为之前我一直都很喜欢听《简单爱》，然后有一个朋友是这么说的。高一的时候买了一个小床桌，贴满了他的贴纸，就周杰伦的。用宽胶带全部封住，背面用涂改液写上简单爱的歌词。这个桌子我用了高中3年，大学4年，研究生3年，已经10年了。 哇哦， 就是他喜欢周杰伦。然后毕业的时候犹豫了很久没有带走，然后拍了2张照片。 哇，真的是这个还是蛮甜的。 OK， 15年前我刚上初中，那时候初恋唱着简单爱骑单车送我回家，现在想想是一段真实的青春。前几天我把周杰伦13年前的海报撕下来时，墙上有些印记，当我自己的青春也落下印记一样，我在床头挂了自己的结婚照。 哇，其实好像那些海报，咱们都收藏过很多海报，抄过很多歌词，爱的当然是那个人了、啊、是那个歌手，其实爱的更是自己的青春。因为当时我们那么简单的喜欢过一个人，那么简单的喜欢过一首歌。 所以接下来要送给大家这首来自周杰伦的 简单爱。怎么没人接呢？真的是， 真的是这个海的天空，海的蓝，海的天空，在问说这个节目明年的安排为什么会有改变？因为是台里面的安排啊，会有一个档别的节目在这个时段和大家见面。 对，大家应该也会很喜欢啦，是吧？ 对，所以说其实也不用担心。然后我和珊珊呢，现在还不确定，我们确定好了告诉大家好不好？ 你真的会想我们吗？ 我觉得我会想你们的、 啊、因为你看海的蓝，海的天空，一直在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他发了好多个为什么，说为什么再也见不到你们俩固定组合了，是会想你们的。哇， 我也会想大家的、 记得关注微博就会看到我们的动态好不好强子也来了，强子说两位早上好，我在 每天早上不管心情有多糟糕，只要听到你们的声音就会微微一笑，心情好很多。谢谢你们为我们带来的快乐，谢谢。 对，谢谢你们在我们的痛苦之上开出了自己的快乐。 但是其实我觉得早上起来应该是心情最好的时候， 是 一天当中，这是我心情最好的时候。 当然是， 来吧，咱们继续来看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不知道多少人穿过破洞的牛仔裤？ 我没有穿过，哎。 为什么？你这么潮，你是一个怀身人呢。 冬天冷。 夏天呢？不想穿牛仔裤，哭得慌是吧？最近在日本呢，有一个网友发了一条推文，有的人哭笑不得，有的人暗自流泪。为什么呢？因为这位女网友啊，回家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奶奶正在给自己缝裤子，她缝的就是那条破洞牛仔裤。奶奶呢，把自己的破洞牛仔裤的洞给缝上了。而且针脚码的特别特别的好，你看一眼，我这简直就是一门技术吧，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好感动啊。 好感动是不是？ 对啊，奶奶居然会做这样的事情，给大家看一下。在哪儿？在这儿 给你看。对， 针脚真的码的特别特别整齐。 是的是的，他说那个线简直就是网出了一个网。 我觉得 他 这个其实不是叫缝， 对， 他这个叫织，叫补。 是的， 你知道吧，是不一样的。我会想起我外婆给我以前补衣服的时候。 哒哒哒，外婆家。咱们是不是对这个歌词就是永远只记得大概关键字啊？ 对，但是怎么说呢，你知道有的时候我现在也不是特别懂，就比如说那天我也是看到有一个女生穿了一件就是反针的衣服，就你觉得她就是穿反了，然后我就跟她说，我说你衣服穿反了，然后她说这是欢神，你不懂吗？ 特别欢神是吧。 所以现在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不要随便的去评价这样的衣服，搞不好就掉坑里。 海的天空在问说你们的微博是什么？我的微博是吴珊珊双子座，我姓吴，姗姗来迟的姗姗，然后这个加上星座，然后水水的微博是你可以叫我水啊。我们俩微博其实更新的不太多，但以后会努力更新的，好不好？ 我大概就几个月一次吧。 努力更新， 我这个节目 更三条， 对，这个节目没有了我就努力更新。 好嘞。好， 好不好？ 怎么还有这种条件呢？真的是，水水总是埋怨我特别不注意自己的形象，他总是埋怨我这个经常穿睡衣出门。我接下来告诉你一条，其实穿睡衣是一个非常时尚的事情。 好， 我可能比较适合生活在杭州。 我跟你说，吉塞尔邦辰不穿出门，我觉得我都 OK。 分人是吗？我跟你讲，不是分人。 好， 睡衣就是一种新的生活态度。 好， 最近在杭州有些什么样的图片呢？在超市，大家发现了许多组去逛超市的人穿睡衣的照片。 听不下去了， 是不是？ 我能够知道他们穿的就是那种棉的睡衣， 就是那种 格子或者大花的那种。 冬季最常见的居家棉衣，又厚又暖，颜色鲜艳，图案花哨，能在这个寒冷的冬日给您带来。 妈， 哎，怎么了呢？怎么我突然还长辈儿了呢？ 我妈就超爱穿这种睡衣， 出门吗？ 就是下去买个东西什么的，去超市估计可能就不换了。我经常说 他，给大家看一眼这个图片， 我说你这跟裸奔有什么区别， 对不对？长这个样子啊，大家看一下啊，在这个超市里面有很多人真的穿居家的那种睡衣出门呢。 天哪，这人是不是我妈呀？ 你妈妈，你妈妈去杭州逛超市啊？真的是你妈是吗？ 我觉得这种行为真的是，我觉得穿这种睡衣和裸奔有什么区别呢？ 当然有区别，暖和。 好， 我是认真的，对不对？ 我也认真。 大家现在如果是这个在网络上搜索睡衣族这样的关键字的话呢，可以看到在全国各地的菜市场啊、超市啊等公共场所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现在可以说是变得随处可见。其实我个人是愿意穿睡衣出门的，但是那个睡衣可能是不需要那么像睡衣啊。它只有睡衣的功能，比如说其实我每天都说我穿睡衣出门，无非也就是一条这个运动裤，然后加上一个 T 恤之类的，对吧？这可能说把它当做睡衣了。我觉得可能在公共场所穿真正的睡衣，就这种棉睡衣出门，大家觉得可以吗？也问一下大家的意见。 当然不可以了。 为什么不可以？ 我觉得这很不礼貌。 很不礼貌，因为你是在家里面穿的衣服，然后我觉得超市的话就 在家里面穿的衣服不是衣服吗？ OK 啦，超市 OK 啦，如果那个超市离你家很近你又不想换的话我觉得 OK 啦、 那哪里不可以？ 我觉得公共汽车就不可以。 为什么？ 就地铁你觉得可以吗？ 穿睡衣不是自己的自由吗？想穿什么衣服不是自己的自由吗？为什么还有一些时尚的那个标签是就是睡衣风？ 对，我觉得要注意搭配了。 重点就是在于搭配，对不对？不知道大家觉不觉得可以啊？这在这个公共场所，比如说超市啊，刚刚水水提到的公共汽车站啊，或者是地铁里面，如果你真的是很懒得换衣服，穿这种又厚然后又丑的家居棉睡衣出门，到底可不可以呢？ 要分享几段关于稻香的这个故事啊。就是一会儿我们也会在这个一段广告之后给大家放稻香这首歌。那稻香这个人说，他说每次听到 稻香是个人呐， 稻香是一首歌呀。 你说稻香下面有个人说是吧？ 都说家是唯一的城堡，它这稻香哒哒哒哒奔跑哒哒哒。Okay, 每次听到稻香都会想起童年和小伙伴们一起抓青蛙、螃蟹、萤火虫、叠纸飞机、堆稻草人等等等等，夏天的晚上在院子里玩萝卜蹲，直到爷爷来把我拉回家。不要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乡间的歌谣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 回家吧，回到最初的很美好。 因为这首歌这句词20年了，到了周末还是会抽空回去看看。白墙灰瓦，老院子变成了空院子。 那咱们先来听一段这个，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来送出周杰伦的这首《稻香》给大家。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个把过程名叫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不停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所谓的快乐，只交在店里，最近你听到累了，都在睡过，天边风边听到怕了，谁在多想呢？我靠着大栅栏，吹着风，唱着歌，睡着了。 说实话，我觉得每一次听到《稻香》这首歌都觉得好开心啊，就感觉好像回到了小时候的感觉一样。欢迎大家回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这里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海的蓝海的天空。还要再问一遍吗？ 我感觉海的蓝海的天空绝对是我的托呀，铁托。 有一点，表现得非常的执着。 说了这个1、2、3、4、5、6、6遍，说珊珊你的微博刚才没有听清楚，再说一遍呗。吴珊珊双子座。是不是？ 是 OK。那今天进入到的是我们的年这个热词啊，我们参考的是这个《好奇心日报》当中的《好奇心词典》这样一个专栏，它会对很多不同的词语给出一些不同的定义啊，非常有意思。比如说，通情达理是一种什么东西呢？通情达理就是一个本质上富有悖论的一个加有称赞的词汇。实际上使用表达的多半是不讲道理，就是多半不是讲道理会沟通，而是没有原则的好。 好吧，就是 常用于形容 通情达理。 对，常用于形容女性，不管对方做什么都要充分的理解，不管对方产生了什么效果都要并表达负面情绪，你都要产生这种通情达理，并且通常并不是他们，就不管是他们在通宵打游戏还是在干嘛的时候，都要通情达理。 哎，我觉得这个度真的是很难把握，你知道吗？就是女生通情达理，所谓的懂事儿，还有撒娇、发脾气之间的这个度， 我觉得你拿捏得很好啊。 认真的吗？ 对呀，你是 master of this thing。 Really？ 给我舞。 Are kidding？ 给我舞。 怎么突然开始就是这种社交互捧？ 我觉得你是，你的度还拿捏得挺好，你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 是吗？ 是，大家觉得是 吗？我觉得珊珊肯定算吧。 我不知道，大家可能在节目里面看到的这个，我们的比较是属于一面的一个性格。你开始笑了呢，开始发表获奖感言了，对不对？ 对。 不能发现吗？ 可以啊。接下来，员工手册。一本主要用于在请年假前查看的今年额度，跳槽之前确认最快可以多久离职，怀着家电报废时翻阅说明书寻找保修期限同样的心情翻的一本应急指南。有没有？你会准备做员工手册吗？ 你说如果是做公司 的 话， 你自己的公司 是吗？会做 吗？ 但是会非常简洁。 OK。 然后一定不会做那种常规的员工手册。我觉得常规的员工手册根本就没有人看啊。 对。 对不对？ 所以你准备做什么？ 第一条，经常夸老板美。 好。 OK 了，是不是 ？OK。 可能就会印这一条吧。 你不会就加很多不许吗？ 不许 什么？就比如第一条，不许说老板胖。 我跟你讲，你离死不远了。怎么会这么准确的给出一条别人最不想听到的字啊？ 第二条，第二条， 我要通情达理。 当老板宿醉的时候，不准说老板就是神志不清。第三条，老板迟到的时候，把手表的位置调到老板到的时候。 这是一家多么虚伪的公司啊！这个公司到底是做什么的？我想问一下。 哎，你公司是做什么的？我不知道啊。 就是拍马屁的是吗？ 大家有没有就是碰到过比较有趣的员工手册啊？也是欢迎和我们分享一下。我觉得员工手册真的是这样的啊，嗯，这是什么意思？好，接下来发自我的 iPhone 是一种个人职业的形象点石成金的这个邮件签名，加上它可以传递一种不知生活和工作如何平衡，然后每天都要在下班五分钟查看一次邮件的敬业形象，从而有效的预防一些有关的错别字、手误、邮件礼数不够周全等追责问题。 你会叫什么？ 你会发自我的 iPhone 啊？ 就你收邮件的时候，那个邮件显示是发自我的 iPhone 会怎样呢？如果是从 iPhone 发出去，和电脑客户端、电脑端 PC 端发出去有什么区别？ 就显示你已经没有在办公室了呀 啊！ 就显示你在时刻用 iPhone 刷你的那个电子邮件了，然后迅速的回复，不是要用 iPhone 了，心机 boy 啊！ 对啊，然后你知道，就是我认识有一个朋友嘛，然后他们两口子一起就是开了家公司，然后呢他有一次给我讲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好笑。他就说他有一天终于忍不住了，就说他老婆，或者可能就是有点带微词的那个程度，他说你每天就是玩啊玩啊，磨叽到两点，就是晚上半夜两点三点也就算了，你可不可以不要在你磨叽完了以后正准备睡觉的时候给你的员工发邮件？你就这样发邮件，员工压力很大，他们还会以为老板一直工作到两三点。 哎，所以说这个是连她的老公都看不过去是不是？好嘞，知道了，以后收到老板大概夜里三点那条信息，我不以为他在工作了。 对，就可能就真的是磨叽到那个时候了。 是是啊， 所以你也要注意哦，就真的不要给员工太大的压力。这样的话，员工如果他两三点他正好还没睡，然后他收到这个邮件，他是回还是不回？不回。又如果你回了的话，可能第二天就没有精神上班了。 所以说其实工作就真的要保持那种 professional 的状态，就是大家是在一个比较合理的工作时间，然后在最合适的情境下做工作相关的事宜，对不对？ 对，这比较重要， 这比较重要。 OK， 下一个。 知道了，我以后不会在七点半到九点半之外的时间跟你说话了。 好啊，好。 说句实在话，你有没有怕收到我的微信？ 最近吗？最近有一点，最近有一点，之前还好。说实话，你有没有很怕接到我的电话？ 一直都有一点。因为我觉得工作搭档，你知道那个状态很难去描述。就比如说那个圈圈嘛，对，我的好朋友，但是最近在一起做一些事情， 然后你最近也有点怕收到他的微信，对不对？ 我以前好爱收他的微信，我觉得哇，我的好朋友跟我说话了。现在是 你又要干嘛？ 工作相关，真的是。我有时候你知道特别特别尴尬的点是什么呢？有的时候他的微信我一看，好，事儿都是事儿，我就不想点开。然后有的时候会在朋友圈跟别人互动，或者是在一个群里发，就是聊天嘛，然后他就会说该回我的微信了。 这个不就是你之前问，就是对我的那一招吗？就是我没有回你的微信，我在一个朋友那儿点了一个赞，然后你居然在那个朋友的图片下面给我留言说，云水，你居然有空给人家点赞，快去回我的微信。 对，包括前段时间我好像发了一条朋友圈，发了一条朋友圈之后，可能是我那天都没有看微信吧，我那天就很不在工作状态，所有的信息我都没有回复。然后就发现有一个人给我发了信息，我已经看到他的信息了，他在我的朋友圈底下又给我发了一遍那条信息。我特别尴尬，我说哈哈哈哈，好的，马上回复你。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回复我的内容是根本不关心我的朋友圈发了什么内容，说是不是该回我的微信了，少女。这种时候真的很崩溃。 对啊，我现在觉得就是很多手机上的职场的这种礼仪和职场的反应，有的时候真的让我觉得我很，你知道那天我和一个就是之前做投行，然后现在也是在做创业的一个朋友在聊天，然后那个人就说 他特别特别享受任何可以有理由不看手机的时候。 哇哦！ 就比如说去机场，他说他只要到了机场还没有开始安检，他就会把手机完全静音，然后不理会任何的信息和电话，然后在飞机上也完全不会连接任何的 WiFi。 他这是强行不看手机，是不是 就强行失联？但你就可以想象他平时就是被联系的那个密度有多大。 哎，然后我懂那个意思，是吧？大家都会觉得很需要一个脱离手机的安静的空间。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当你给一个人发信息，但是那个人没有回的时候，需要催吗？是个很微妙的问题。 这个问题比较难，我觉得比较难。我觉得看吧，就比如说如果我觉得这个和关系很重要。就比如说你和这个人是共事的关系，你们共同要做一件事儿。 对。 那你就要把这件事儿做成，那你就往死里催。对吧？ 搞啥子？ 抓子嘛。 做啥？做啥子嘛？ 抓子嘛。 到底回不回了？会不会干？不会干的话找别人了。四川餐馆是不是？这个菜会不会臭？ 哎，你有进步，四川话。 真的吗？好嘞。可能是喝多了酒之后。 但是如果是朋友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催。如果是恋人的话，不要。 为什么恋人不要？ 恋人真的不要催。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不催，他没回，可能是他有事儿，或者是就是他可能那个时候没法回你， 或者是他心里就可能当时的确那个情绪是不太想回。 对，然后这样的话你就会通情达理。 通情达理真的是又好心酸的一个词啊， 对不 对, 对？ 但如果你催的话，我觉得其实更多的会引起对方的是反感吧。 对， 你会觉得甜蜜吗？如果对方催你， 不会，不觉得有完没完啊？ 对啊，所以就没必要嘛。 对， 但朋友应该催吗？ 应该啊。 就， 对不对，水水？我还有这么多事要催你，我今天说了不应该，不是给自己挖了一个坑吗？我只能说应该啊。 接下来下一个国际惯例 2.0、指的是什么呢？是生活方式博主自报家门的供人参考时，通常会捎带上并没有什么逻辑关系的定位信息的习惯，比如说这个叫做干皮敏感肌。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应该就是皮肤又干但是又敏感，对不对？ OK， 下一个黄一白 什么意思？ 然后现居纽约 啊。 就是类似这样的，比如说16850公斤，现居三番，营造一种在 Instagram 上打卡上瘾的即视感。你会有这种吗？ 有，我的朋友圈经常这样吧。对， 我也会有， 就是装嘛。 所以你觉得你碰到过的就是让你真的会有点翻白眼的是什么？ 说句实在话，我觉得每个人装的我都觉得挺好的。就是我好像我不觉得任何朋友圈有问题。你知道有一个特别著名的鸡汤，不就是说什么你看到别人的微博啊，或者是这个朋友圈越缺什么越在秀什么，对不对？然后这句鸡汤其实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无聊。好像是我后来找到了一个逻辑来反驳他，就是有的时候是你自己越缺什么越觉得别人在秀什么。对， 是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别人的朋友圈发什么内容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看就好了。 OK， 然后找到我共鸣的朋友就可以变成朋友嘛，找不到共鸣的就让他开心啊。我通情达理，我很通情达理的。 OK，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说到周杰伦的这个歌啊。其实说实话，在周杰伦很多很多的歌里面有一个有一首歌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 什么？ 他最很早很早的一张，就是一张专辑里面的，叫做《半岛铁盒》这首歌。你喜欢吗？ 很早，很早，但我想不起来是怎么唱的了。 我很喜欢《半岛铁盒》这首歌，我们下面来听一下吧。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哦，好，谢谢。 不会。 走廊灯关上，书包放，走到房间窗外望，我想刚买的书，一本名叫《半岛铁盒》，放在床边堆好多，第一页、第六页、第七页序，我永远都想不到陪我看这书的你，我要走，不再是，不再有，现在已经看不到，铁盒的钥匙孔脱落光，看起来修了好久，好久好久，外围的灰尘包围了我，好暗好暗，铁盒的钥匙我找不到。是我更想唯一的天，染了过滤了 的半岛铁盒，放在床边堆好多第一页第六页的也许我永远都想不到陪我干这书的你快要走，不再是不再有，现在已经看不到铁盒的钥匙孔，脱了光看见它修了好久好久好久，外围的灰尘包围了我，好暗好暗，铁盒的钥匙我找不到，放在糖果旁的是我 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嗯， 哇、wow, 哦， 半岛铁盒，他刚才说了一遍了、 啊，对啊，那好，我的耳机听不到，你们不要看着主播天天戴着耳机，其实耳机不太好使，你知道吗 ？OK， 我们继续今天的这个重新定义话题。我感觉你刚刚真的是狠狠地打了自己的脸一下，啪啪啪的。 我这耳机里面只有那个咱们的伴乐的声音、嗯，放歌的什么都听不到。 听不到是吗？ 嗯， 我你重新弄一下啊，这样会好一点吗？ 好多了，好多了， 好好多了， 伴乐声音清楚多了、 嗯。好，接下来，嗯，我们要讲到的是这个叫做主题公园。 嗯 嗯，就是一个排队三个小时唱完五分钟的悔不当初娱乐场所。哎，我真的觉得悔不当初这个词就是用在主题公园真的特别准确。 嗯， 就觉得好像就比如说谁要约我去迪士尼我一定会 say no， 我一定不去的。 你去过对不对？ 我去过洛杉矶的那个、嗯、 已经很棒了呀， 已经就是我已经就是彻底失去了对迪士尼乐园的。 你是不是去错了区域啊？ 我是去错了区域。但是其实 那你有什么脸怪迪士尼啊？ 但其实 去我觉得迪士尼很好玩啊。 很好玩吗、哦、你去过吗？ 我去过东京，东京的。 OK、哦、好，很好玩吗？ 你有点排队有点久倒是真的、但是玩的项目还是挺好玩的。 你玩的是什么？过山车吗？ 对，一些过山车，而且我很想去儿童区玩、但是没有玩上。 OK， 对，因为儿童区好像因为他们其实关门很早，我印象当中是下午四点就开始不能再做项目还是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很喜欢儿童区的一个项目，就是其实在各大游乐园都有了、 茶杯吗？ 茶杯好无聊啊。 OK， 你喜欢哪个项目？ 你知道我每次坐在茶杯我都想什么意思。茶杯除了把你生转晕到底还有什么意思、我喜欢那个就是吊椅转转轮。 啊、哦、刚刚在那边批茶杯就是哇，批判茶杯就什么意思啊，什么吊椅转转轮。 你知道我说的是哪个吧？ Listen to what you said。 好好听听你自己好吗？听听你自己。 不是，你知道我说的是哪一个吗？ 我不知道， 这是一个转的东西，一个转的东西，然后吊着不同的吊椅，那个吊椅很长，有点像秋千，就把所有的秋千 放，所以它会甩起来，是这个意思吗？ 它会甩起来，而且甩的力度没有那么大，然后大家就有点像，就是你知道波浪鼓的对不对？就一甩起来，那个波浪鼓的穗就会摇摇晃晃，就很像波浪鼓的穗吊在一起。 OK，我明白了。 我觉得很可爱呀，就很浪漫。你就可以想象到你在那儿就稍微的慢慢的随着这个风然后开始在空中旋转的时候听一首很有趣的歌。 那你会和别的转椅撞在一起吗？ 是这样的，当你所有的转椅都朝着一个方向转的时候它是不会撞在一起的，对不对？ OK， 那就不好玩了呀。这种游戏不是要大家都撞在一起吗？ 这样好不好？你就玩碰碰车。 你怎么知道我正好要讲？就是我在娱乐就是游乐场最喜欢的项目就是碰碰车。 哎，碰碰车很烦呢。你知道我有一次去开卡丁车啊，然后后面那个男生他就很爱玩这种碰撞类游戏，你知道吗？他就把我撞飞出去，我都很生气那一次，我觉得很危险，就是他太碰他就会从后边撞你。 OK， 我们回到这个主题公园啊，一个排队三小时的玩五分钟悔不当初的娱乐场所。接下来共享单车山。 好嘞。 就是 咱们今天是重新定义很多名词，对，比如说共享单车山， 对，一种堆积式的装置艺术，当代城市假山，人工景观之极大成者。 我真的是希望咱们有在做共享单车的朋友听咱们的节目。 我很喜欢这个定义。 其实挺悲伤的，不是吗？大家都在进行这种资源浪费。其实每次看到共享单车堆成山的时候，我心里都会有点不是很开心。 你知道吗？我最近就是不停的在看，比如关于碳排放的，然后关于粮食产量的，然后关于共享单车的一些事情，我越来越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想一个问题想得太简单了，就是浪费一定是比使用更多的。真的。就是而且就很多人就在讲说那个我们生产大米，就是比如说我们就多生产嘛，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年有这么多过剩的大米， 管够是吗？ 就是为什么不会让就是 饥饿的人 吃到吃饱。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经济学家出来回应，他就说因为这个违背就是经济规律啊，就是在这种比如说达尔文主义就是弱肉强食的这种就是竞争环境当中，你不能够让就是你想得到吃的你就可以得到吃的。是的，而且为什么我们要生产过量呢？是因为过量它就才能在单价上更便宜。所以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在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多一点就是别的感觉的思考， 多一些维度的思考，不能完全用这种特别简单的逻辑去分析世界上所有的事情。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随着市场的更加的公开和透明化，就是随着大家的那个效率更高，沟通成本更低，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越来越少，我们还是有希望让全世界所有饥饿的人都吃饱。 好的，我们就祝愿你这个美梦可以成真，好不好？ 我觉得可以。 在你生日的这一天，送给你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的《本草纲目》。 太硬了，这个转的。 敢自己把我名字背死，现在全面只藏着这该有链子，光腰子不都是穿链子，我要面子，用我的方式改写一部历史，没什么别的事，感到我年轻个子，三牛当归国际狗，三牛当归国际狗，看我这一把重要附加一点骄傲，变成什么单，变成什么环，路有千变不能太乱，那是否是什么都能这样乱唱？因为灵感变得没有，还有冬虫夏草，自己的音乐自己非要分开更好。英国说重要，我们朝鲜应该更火，那个本草纲目都该一些什么错？ 没翻过江湖，那些老祖宗的辛苦我们一定不能输。就是这个光，就是这个光，一起走。就是这个光，就是这个光，来让我们有个冰封，就这么冰封的年少，一张照片还放一个电影，不知道他第一眼。 北京时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早间节目《微微一笑》。那今天的音乐是周杰伦的专场，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是他一首很可爱的歌，叫做《麦芽糖》。今天不是珊珊的生日啊，我刚刚只是开个玩笑，大家不要误会。 今天早上周杰伦的歌真的是听得很怀旧啊。我也觉得珊珊会动脖子这点很厉害 啊。对，我看到大家有在说这件事情，是不是？ 对， 首先要感谢刚才祝我生日快乐的很多朋友啊，就今儿不是我生日， 对不起啊，妮妮。 对，我是6月5号的生日啊。你们要想象这么一件事情，咱们也认识一年多了，你们也很了解我了，如果是我的生日，我会这么低调吗？ 那不恨得全世界都知道。 如果是我的生日，开场就是祝珊珊生日快乐，好不好？怎么可能让水水轻易随意的说出来？ 生日快乐！ 一定要那种，就是被欢神的唱法啊！祝你生日快乐！ 爸爸爸爸，祝你生日！哒哒哒哒！祝福你生日的快乐的 每天都微微一笑 完蛋了， 神经病啊 大家看到了吗？这个才是珊珊生日的时候会发生 的 事情，对不对 啊，不要着急啊，我生日快到了，半年呢还有。 哎呀，笑死了。OK， 那继续给大家分享这个啊，新的名词，我特别喜欢这个，叫做影评沦陷区，指什么呢？指被影评类公众账号复制粘贴大军占领的豆瓣长评板块 啊， 就是指在这个豆瓣评价当中，我觉得经常会出现很神奇的评价，特别是关于新出来的电影，就常常让我真的觉得眼前一亮，所以我准备查一查《芳华》最近的影评怎么样。 所以咱们今天是绕不过芳华这个梗了， 过不去， 对不对？ 真的过不去。 我看到了，你知道，就是豆瓣评分，对不对？豆瓣评分是两分起评，对吗？因为它是一星起评嘛，最低一分。然后我看到了一个，不好说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喜欢这个演员的？关晓彤。 然后呢？ 他最近的新戏，2.2分。 是电影吗？ 电视剧。 哦，电视剧。哇哦！ 我刚才是不是很怯生生的？ 很难评价这个艺人。我就想看，我们还是我们跳过他，跳过那个山岗。 山岗在哪儿啊？ 看到一只鹿。 一会儿就粉丝来骂咱们了。 OK， 理想的理想说哇，维族舞厉害了，他在说动脖子那件事情是吧？对，的确会动，哈哈。然后包括理想说这个是唱歌的直播间吗？ 对对对， 我最近很喜欢唱歌，而昨天没有唱爽，对，但是因为咱们俩已经就是被台里明令禁止唱歌了嘛，咱们还是不要挑战，对不对？ 好好好，继续啊，什么叫做转发？转发呢是一种用来代替你说的对的含蓄型的认同。那如果转发同一篇文章是对泛泛之交的点头寒暄，截屏转发，然后聊天记录截屏转发的这种转发，则是在社交场合就是众人的引荐对方的方式，那是一种新型的情比金坚的认证机制。 很重要。你会转发什么？ 我看一下我的朋友圈啊。 对，我很好奇，因为其实有很多人会给咱们发微信嘛，大家也会收到这样的信息，比如说我们最近怎么样啦，推出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能不能帮忙转发一下啊？ 我看一下珊珊最近转发了什么。 咱俩的那个画展啊。我跟水水参与了策展团队，有一个画展。 别说那么心虚，好吧，大声说出来。 我们办了一个画展，对不对 ？OK。我分析了一下你转发的情况，我觉得你的转发在我看来是 OK 的。 我转发了什么？ 没有什么过的地方。 我基本没有转发呀。 有啊。 比如 黄圣依、欧阳娜娜和郑爽谁的演技更糟心。 你敢不敢念出我的配文？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就跟刚才我表现的一模一样。还有什么转发？ 还有一首金玟岐的歌，名字叫做《 珊 珊》。 对，还有什么我的转发？ 只要喝上紫红泥，不怕等不到你。 就是白酒的啊，这个酒真的不错，我推荐给大家啊，叫做紫红泥啊，它是茅台的核心酿酒区产的一个中高端的白酒，价格很优惠，但是跟茅台的品 够了，得寸进尺了还。 怎么了？那就不能聊吗？不能聊点喝酒？ 我已经在百词展上坚持了365天，今日过招100个单词。 我其实很少转发。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的，其实热门的内容大家在朋友圈看到的千篇一律，就每次看到那种很好的内容啊，你刷朋友圈你刷个5分钟总能看到7、8个人在转，我就不希望转这种内容，我需要原创，比如说我自己的照片呢，这种感觉， 发现了， 我的朋友圈最近是不是还不错？ 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很精 简。我来看看你的朋友圈好不好？怎么呢？不是在等这个环节吗？ 等一下，我和你同步删好了。 你要拉黑我是吗，水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水水的 海娃，跟哪吒是一对好朋友吗？ 妈，已经走10年了。你是在那个鬼畜对不对？神经病啊你！如果是不看视频的朋友，可能就完全不知道咱俩在做什么，所以要介绍一下我这个。我知道，但是听到哈哈 哈不看到你这个表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惜。 所以要介绍一下，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来看到我们。首先呢，您可以在花椒直播上关注活力982，在北京时间关注北京青年广播。另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 我看到了妮妮特别可爱，妮妮说妮妮说明星就知道珊珊和水水，其他都不熟。哎呀，真的， 么么哒。 我们对这个说法也不是很熟。 对， 尤其是对明星这种说法不是很熟。 OK， 我看看水水的朋友圈啊，第一条一场周杰伦指导下的集体早恋啊，就是今天想分享周杰伦的歌曲的一个原因 是 吧？然后他配的这个文字是：对于从来没有喜欢过周杰伦的我。也是被激起一身的鸡皮疙瘩。 对 ，OK， 然后下一个转发就是那个展览，对吧？ 对， 叫做什么展览来着？ 心与境， 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哈。下一个转发，我觉得质量很高。青年导演之死背后，第7代集体踩空。是因为水水还蛮关注电影界的一些发展。 你看《芳华》不就代表着第5代的 踩空了是吗？不见得踩空了喽。达飞来了，早上好。 哇，达飞你起得好早啊。真的，你看珊珊是被迫起这么早，你真的是老了。 较少，较少。不知道大家会转发什么样的内容呢？对我来说，首先一是非常非常高质量的内容。二我可能需要。太维系的独特性， 对， 对吧？第三，有可能就是跟朋友相关的，那真的是情谊转发。 你知道，我觉得现在吧，就是朋友圈转发这个事情，其实压力还挺大的。就比如突然有一个朋友找过来说，请麻烦转发我朋友圈第一条。然后我一般都不会转。 这种真的是特别不走心。 特别不走心。 我跟你讲，走心非常非常的重要。你知道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我要教大家一个技巧，就是要走心。为什么呢？比如说我平时看到群里或者有人私信我说珊珊能不能投个票什么，我从来都不投。我觉得很麻烦，而且投票其实有可能那个投票的平台会关联一些你的个人信息嘛。我觉得对个人隐私也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是我最近投的票就是我们班同学的魏玲，来过咱们节目那个美女。然后她是这么说的，她说她发了一个给自己的孩子拉票。给自己的孩子，我找到原文好了。 好， 算了，我找不到， 因为 很久。 没事，因为其实我是觉得，不管你是不是真正的把自己的朋友圈当做是一件很认真的事情在做， 对， 就是不管你是放松的状态，还是说你觉得朋友圈还是代表你自己来说，我总觉得如果你要让一个人帮你转发一个事情，就证明着你需要把这件事情和这个人做一个勾连。就是比如说，如果你要来找我帮你转发这个事情的话，可能是因为我的影响力或者我所在的这个领域对你是有用的， 是吧？ 但是我没有办法去期盼，比如说我发了一个东西，然后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然后我叫你帮我转发，我就觉得这转发很奇怪。而且我觉得如果经常转发这样的信息的朋友，我就会觉得他的朋友圈没有什么可看的 啊。对，当然，我只转发跟酒相关的，目前。 是不是非常有这个勾连度？我自己已经在努力嘛，把自己往资深酒鬼上打造了。然后 我在想，我有四个、五个、六个开酒吧的朋友。到时候我就让他们 链接上是吗？嗯，我打算走这条路线了， 好好好， 你知道吗？ 嗯， 然后我跟你讲啊，这个当时魏玲给自己的孩子拉票，他是这么说的啊，嗯，他说平时因为创业，所以特别特别的忙，没有时间关心自己的孩子。 嗯， 然后现在他们有一个投票的活动，希望大家可以能帮我一把，这是我作为母亲可能最简单给他爱的一种方式啊。 嗯， 你知道，那你赶快帮他点呢，对不对？就是要走心。如果寻求别人帮助的话，一定要想想别人得到了什么，你得到别人的这种帮助的话，你可以给别人什么，或者一种真情的展示，这也是你给他们的。 对，所以我觉得你走心别人就走心。 对， 对，真诚很重要。 就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有一句话是对的，就是所有真正美好的东西都需要通过艰辛的努力才能获得。 嗯， 就是所有你没有经过艰辛的努力而获 得 的东西， 不够美好吗？ 我觉得即使美好也会很快失去。 是的， 真的是这样的，对不对？ 刹那的芳华。 嗯，比如说像你苗条的身材啊，姣好的容貌，对不对？ 我可能失去很久，但是我得到了酒后的快乐。人生嘛，有得必有失咯。开心就好。 要不要给你转泡面？ 很好啊。达菲特别可爱，达菲说昨天我在车里睡着了被冻醒了。 嗯， 因为达菲是我同学嘛，我们昨天喝到了两 所以你现在在车里哦。 应该是吧，就可能是被咱俩吵醒的吧。被冻醒了，所以打开了这个车的引擎。然后刚好调到 FM98.2。 然后发现哇，这两个人好吵， 对， 珊珊还这么吵，跟昨天晚上一模一样。 嗯，OK， 送给大家一首周杰伦的《七里香》，然后一会儿告诉大家一些关于七里香的故事。时候喜欢一个男生，我们用这个背景音乐好了。 嗯， 高二的时候喜欢一个男生，追了很久都没有结果。 嗯， 毕业那年万圣节我们去欢乐谷排队等大摆，就排队等大摆锤的时候， 哦， 音乐突然放起了七里香，然后此刻， 哎，等会儿啊。高二的时候喜欢一个男生，追了很久都没有结果，我们一起去欢乐谷排队等大摆锤的时候，他被大摆锤锤着了。是吗？干嘛强调大摆锤啊？ 然后想起背景音乐放的是七里香。 嗯， 然后想起的是我此刻却只想亲吻你倔强的嘴。 嗯， 现在我们在一起已经3年，他正在电话那头等我敲下这段话。 哇哦！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天大早上虐狗好意思吗？ 在食堂排队打饭，饿极了想插队，拍了前面同班男生的肩膀说，同学我好饿哦，插个队好不好。这哥们儿是全班最高的，白白净净的，之前没怎么说过话。后来有一天他递给我一张卡片，封面是七里香，里面写了歌词，大概是表白了。好多年卡片虽然不在了，但我一听那个歌就会想起那个男生和当时被表白的心情，羞羞涩涩却开心到快要溢出来。 水水，你最近真的很怀旧哦。 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 你真的很喜欢这种初恋的感觉。 我想问一下魏玲，你是几月份生？你的生日是几号啊？ 因为魏玲真的在听咱们节目，刚刚讲了他那个故事之后，魏玲立刻就回来了，是吧？ 对， 你的航海也来了，早上好。 我觉得魏玲特别特别可爱，因为 魏玲真的很好。 因为后来我有一次不是还约他就聊一些事情， 你背着我约我的同学？ 对呀、 好啦， 就是想打我一下是吧？ 撒撒酒疯， 然后就聊着聊着聊着，然后魏玲当时就讲一个事情，讲得很感动，然后自己就讲哭了，就很可爱。 魏玲真的很好，很适合做好朋友，理想的理想很可爱。如果说到转发的话，他会转发那个就是外卖平台的红包，我也会，不会转发到朋友圈，会转发到一些特别莫名其妙的群里。 我专门有一个群就转发这个的。 我专门有那么几个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群， 然后你就全部转发。 而且我也不在意这个群，就是我在里面会不会有互动，而且那个群基本就没有互动，可能大家就是组起来转发这些东西的吧。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个外卖平台的红包有个好处，它真的可以领到钱，而真是可以用的。 对，理想的理想太坏了，我也是知道这个梗，然后就是李湘真的是充满了我们童年的回忆，是吧。OK， 紧接着我们再来。 好了，先过去 Let it go， Let it go。 OK， 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几个词儿，今天的节目的时间就差不多了啊。我们要进入到的这个词儿是最近特别特别火的，叫做奶茶店。一个造词的机构，由于其创造性的发明了实际上的这个指变态甜的正常甜，正常人都看不懂的真波椰，你知道真波椰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真波椰的意思就是珍珠椰果波霸三合一。 然后是吗？ OK， 然后等词汇应该被授予当代苍吉的称号。确实是很爱造字。 对， 而且我真的很受不了，就是他们说先生您是要少糖正常，还是要就甜一点？ 多少算是少？ 对， 多甜算是甜啊。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少糖甜吗？他就会说少糖还好。 我跟你讲，大多数的少糖都很甜。 那你就跟他要无糖。 我要无糖，我一般都是要无糖。我很喜欢喝无糖的奶茶。 你已经在喝奶茶了呀。你要糖和不要糖有什么太大区别？ 热量都很高，是不是？就是不喜欢被齁着，你知道吗？包括我吃甜品，前段时间去了一家那个朋友的新的开的法餐厅，然后他的菜做得很好吃，然后他的甜品，比如说马卡龙也是自己做的，他说他已经把糖分调低了30%。我吃完之后我说太甜了，就真的好的甜品，我觉得就是不甜的，对不对？ 对，但那个用料就会比较贵一点， 讲究是不是啊？ 就比较讲究，因为糖就甜这件事情， 就跟一白遮三丑的感觉是一样的。 对，就一甜遮百味。 甜呐、辣呀，这种都特别容易去弥补食材的一些缺陷。 对，所以说就是昨天我还听说哈尔滨人肉串蘸白糖吃，你知道吗？ 我想问一下，肉是馊了吗？需要蘸白糖吃吗？ 对啊，他们羊肉串也蘸白糖。好厉害。确实是比不上，好吧？ 说到哈尔滨，今天我思维比较发散啊，因为我不正常。今天我说到哈尔滨，我跟你讲一个我生活当中非常好笑的段子。 我好像跟你讲过， 嗯， 我有一个师兄，然后是个主持人，他是哈尔滨人， 嗯， 有一次呢他回哈尔滨出境， 嗯， 嗯，他是对着镜头这么说的，大家好，我是哈尔滨。我真是不太适合讲笑话，因为我会自己先笑。 说完了是吗？大家好，我是哈尔滨。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的，不好笑吗？大家好，我是哈尔滨。然后他跟我说，那个摄像大哥，他就看着对面的摄像机，就开始抖抖抖，一直在抖。好，站白躺。 好好好好，下一个词儿，书架。什么是书架呢？ 什么是书架？书架不就是放书的东西吗？ 嗯，是。嗯，那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就是商铺里面很容易出现一些书架？比如说我的理发店出现的那个书架，我真的觉得还不如没有。 哦，为什么？ 就是他可能就是收来的那种，就是别人不要的书。 嗯， 然后里边就什么盗版书都有 啊，哦， 全部都是盗版书。 哦， 然后你知道我本身就对盗版书就是有点 是。 嗯，不太舒服， 就是现在很多其实书架就变成了一种装饰，包括我最近如果你说到书架的话，我能想到明确的两个地方在我的生活场景当中，嗯，一个是我比较爱去的一个书店叫做老书虫，那个是真的没法说，因为它真的书架可能是有很多人去借阅啊，然后都是很多原版书，英文原版书， 正好看完今天就不开了 啊？为什么？ 好像开不下去了。 不可能吧？ 真的真的真的，好像据说是， 我还有他们经理的微信， 是吗？你问问他呗。 然后呢？ 然后 到我们节目里来告别， 对， 告别老树虫。哎，他们那个老树虫的 slogan 特别的好，我觉得， 嗯， 叫做 keep calm， be a bookworm 之类的吧， 嗯， 就是做一个书虫，然后保持安静和冷静的意思。然后第二个是北京全中国著名连锁咖啡厅， 嗯， 就是很多人谈业务的那个咖啡厅， 就几个亿的那个咖啡厅， 对，几个亿起的那个咖啡厅， 嗯， 然后在工体的那一家，就是有 T 台的那一家， 嗯， 然后有很多很多书架， 对， 如果你留意的话，发现那个书架巨高， 嗯， 然后我有一次去的时候，朋友就说好同情放在最上面的书，这辈子不会有人看到他们，我都在怀疑那个书架里面是不是真的书，还是那种书壳，你知道吗？ 对啊，我就觉得如果要做装饰的话，干嘛不用假书呢？上边的那个区域用真书，书多可怜啊， 嗯， 是不是？ 嗯， 理想的理想说 蘸白糖真的很好吃，而且他说的是 Z 白糖，你是不知道蘸。我是不是太过分？ 是， 因为蘸真的很难写，你现在让我写蘸，我觉得我可能会写不出来。 你打字儿你要怎么写呀？ 草字头加个有，然后单立人，然后那个准备的准的一半部分，然后四个点， 嗯， 对不对？ 对，那蔺相如的蔺呢？ 草字头，然后门，然后里头加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OK， 哎，不重要了，书架到底是什么意思？ 书架就是在很容易出错的商铺气质的加成道具。那如今不管是卖衣服卖眼镜还是卖甜品，都忍不住要在书里边，就是在店里面放置一排书架。但是如果是放的总是鸡汤类或者是不好的书的话，还会营造出一种负面的感觉，大家会觉得说，哇，那果然这家店还是没什么文化。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啦。 对， 嗯， 你觉得为什么我们会喜欢这么一个环节呢？就是来定义一个新的名词。在你看来这件事情很有趣吗？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出现的事物，它都会暗含它就是背景的东西。 嗯，就一些 逻辑，比如说书架这个事情， 对对， 其实我就觉得没必要的。就比如说你甜品店，你就好好卖甜品就好了。嗯，然后如果你要摆一个书架，然后上面全都是和你不搭嘎的书，我觉得就不太有意思啊。 嗯， 但如果你是个甜品店，你上面放的都是很有品位的甜品书， 嗯， 或者是文学类 的 书， okay 的 是不是啊， 我就觉得说，那你就是在表达我的格调。 嗯， 因为你知道放书架你就必须得放书嘛。 嗯， 放书是一个特别特别赤裸裸的一个就是那个品味的判断器。我没有高低之分啊，我没有说高和低， 嗯， 我是说比如说你到底喜欢什么， 嗯， 然后你到底知不知道什么书是正版什么书是盗版。 嗯 就很明显就能看得出来。嗯， 是的。 嗯， 所以今天可能我们也是想通过定义一些新的名词跟大家讨论生活当中的一些场景。 嗯， 也希望我们一起去研究研究，哎，生活当中那些看起来很正常的事情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在呢？ 对。所以说在节目的最后要送给大家的是一首我很喜欢的周杰伦的歌啊，是叫做爷爷泡的茶。 爷爷泡的茶。 那今天的微微一笑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我和珊珊将会在明天继续陪伴大家。 拜拜喽，明天见。 拜拜。